一波带走的话，生灵灭的法力够吗？ 潘林这时提出了一个疑问，几乎是此时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生灵灭的法力所剩实在不多，尤其是刚才为从死亡之门挣脱下脱身时的一番挥霍，更是好像随时见底的模样。李博没有立即回答，在细细观察了一会儿后终于开口， 小时钦现在使用大量的普通攻击来进行攻势衔接和压制，打得非常小心。 从目前的蓝耗比例上来说呢？ 潘林揪着生灵灭的法力消耗和迎风布阵的生命损耗，一时间有点算不清。李一博再次没有回答，只是这次他再仔细观察，却也算不清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法力肯定是不够的，可是生灵灭此时攻击节奏非常完整，这时突然因为法力用尽而突然哑火，总觉得这种事儿不应该发生在一个顶尖职业好手身上。挖坑自己掉进去这种事儿，李一博是没少干，但能避免的时候也总要避免。此时他不敢轻下结论，因为他很清楚，萧时清这种级别的选手并不是今时今日的他可以完全看懂的。生灵灭的攻击在继续，但有很多人甚至已经忘了去看战斗画面，只是盯着生灵灭的法力条，想看着那淡蓝色的蕴含着角色战斗力量的法力什么时候能走到尽头。没有，一直没有。生灵灭奇迹般地延续着攻击，他的攻击很节省，再没有之前两战，尤其是和毁人不倦那一战时的大范围铺张。如果说和毁人不倦的一战是狂轰乱炸，那么眼下生灵灭的攻击更像是在开火车，一节一节清晰无比地从你面前驶过，每一节都完成他们应尽的使命，没有一次落空。 非常高效的攻击。 沉默了许久的解说潘林终于蹦出了这么一句。 是的。 李博点头。迄今为止，生灵灭完成的每一击都没有落空，每一击都达到了该有的效果，这在职业比赛中简直有些不可想象，对手又不是死人。但是此时的迎风布阵偏偏就像一个死人一样被制得死死的。 魏晨落入陷阱了。 李一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啊， 萧时钦现在正在反过来利用地形，先前魏晨所仰仗的现在全都变成了陷阱。你看。 李一博说着刚刚结束的战斗画面，迎风布阵为躲避攻击试图绕进一个墙角，结果刚一转过，一发跳雷突然弹起炸开。受到前后夹击的迎风布阵最终哪一边都没能躲过。 这跳雷是什么时候放下去的？这个位置从萧时钦发动攻击开始以来并没有让生灵灭来过。 之前呢？ 之前似乎是来过，但那个时候 还是他被迎风布阵利用地形攻击压制的时候。 潘林震惊，彻底真实的震惊。他甚至忘了自己还在做直播节目，他完全无法用言语描述自己心中此时的惊诧之情。萧时钦居然在那个时候就在这个位置放下了一颗跳雷，这意味着他在那个时候起就已经预谋好了这时候的攻击。萧时钦并不是没有察觉到魏晨深刻利用地形的打法，他只是将计就计，以身试验，将魏琛的这些招式全部给试探了出来，而他在那时就做好了之后的反击计划，此时的每一击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攻击之高效就是因此而来的。战术大师萧时钦，他的荣耀功底至此才真实显露出来。反过来利用魏琛所仰仗的东西，将这位老奸巨猾的老将玩弄于股掌之上，接下来的攻击几乎都是按既定套路走的，每一击都逼得魏琛做出别无选择的应对，而在这样的应对上偏偏就有着更加让他难受的衔接， 以至于普通攻击都在此时都成了消耗迎风布阵的主要输出手段。这在系统给出的技术统计中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在对迎风布阵的有效杀伤中，普通攻击占总输出的比例此时赫然达到了 41.12%， 这可是极不寻常的情景。因此转播还特意切了一个这统计列表的特写给玩家展示。再没有爆发，也没有失误，萧时钦的操作真的是有如一个机械师一般准确而又高效。家事胜出，萧时钦完成了一挑三，为家事在擂台赛中赢得了一个完美的不能再完美的开局。现场的家事粉丝已经兴奋得无法自控了，他们制造的噪音掩盖了一切，哪怕是嘴对耳的交流也必须要用喊才能实现。这种局面下，下场的魏琛受到何种待遇可想而知，但他已经顾不上这些。回到星星准备席上的他脸色相当的凝重，凝重的让陈果都有些认不出来这家伙。他的脸上全是失望和担忧，对这一结果的失望，对接下来比赛走势的担忧。这哪里还像是平日大家所熟悉的那个没下线的魏琛呢？ 萧时钦一挑三得手，我们差不多可以说家事在擂台赛胜局已定，接下来就是拿几个人头分的问题了。 因为新赛制引入的人头分的算法，即使有这样大优的领先局面，领先方也不会有任何放松，当然落后的星星就更不会了。那么接下来星星战队出场的会是谁呢？ 镜头指向了星星战队的准备席，站起的那个人对于镜头而言是超级陌生的，因为在这之前他从不会让自己上镜，拒绝任何采访，而这一次复出后的他对于这一切看起来似乎并不是那么的抗拒。 是叶秋。 盘林就算不认得人，但从赛事方面传来的出场名单也总知道这是哪位了。 现在应该是叫叶秋了，但只是换了个名字并不能抹去什么。星星战队第四个出场的正是家事前队长，荣耀史上第一个王牌战队的缔造者大神叶秋。他在宣布退役后突然又组建了这么一支星星战队重返荣耀圈，从挑战赛开始征战，带给了我们无数的意外。而现在他和他的队伍走到了挑战赛的最后，而拦在他面前的恰恰就是他昔日母队，那个让他赢得无数荣耀和欢呼的战队。现在叶修就要代表星星战队上场了。星星战队在擂台赛的开局极其的不利，假使战队在出局情况下毅然引进的大神萧时钦，在擂台赛里就已经充分展示了他的价值。现在他的角色法力虽然已经基本耗尽，但我想他也不会就这么简单的退出比赛。在上一场的比赛中，萧时钦就用着为数不多的法力，用普通攻击做出了近 50% 的输出，赢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一场对阵叶修，他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一看到叶修出场，解说潘林也是瞬间亢奋了。这次挑战赛决赛为什么这么受关注？不就是因为这一瞬间吗？ 叶修走向了比赛席，现场现在已经交流得非常困难，摘掉耳机的话，我的耳边充斥着也只有嘘声。是的，嘘声，现场的观众对叶修报以了很大的嘘声。接下来的对决事实上是很多人并不愿意看到的，尤其是家事粉丝，这嘘声就代表着他们的抗议。昔日的英雄现在却成了场上的敌人，这是职业比赛一直以来的一种残酷性。而叶秋，他曾经承载了家事战队太多太多的东西，他的敌对难免让很多玩家无法接受，这种心情我们也是理解的。但是比赛就是比赛，不管怎样，我们还是期待着接下来的比赛能够精彩。好，现在叶秋已经进入了比赛席，双方角色已经载入中，比赛即将开始。好，从屏幕上的角色资料可以看到啊，圣灵灭现在的法力真的是没有多少了，如果这样还能击杀对方，我想他的普通攻击应该得占输出的 95% 以上了吧。 从叶修起身开始，潘林就一直高度亢奋， 叶修一路走到比赛席，他的嘴皮子不停地嚷了一路，直至此时才终于有点让李一博出出声的意思。 哼，这个算出来也没什么意义，生灵灭现在剩余的法力是真的不足以延续任何攻势，哪怕是上一场那样的攻击。虽然普通输出占了大量的比重，但真正完成压制和控制迎风布阵的还是以技能为主。生灵灭现存的法力，这场比赛的胜负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就让我们期待一下这两个人会在场上留下怎样的对话吧。 李一博说。对话？ 没有对话。 擂台赛第四局开始，萧时清也终于不再战术走位开局，而是直接将生灵灭开往了地图正中，和同样直奔而来的君莫笑正面相对。双方没有任何迟疑，直接交手。生灵灭这点法力确实已经不足以支撑他进行什么战斗了。麻利的几个来回后，生灵灭法力耗尽，而后以最干脆的方式结束了这一局。在公共频道里道了一声 GG 后，直接退出了比赛。 GG 是电竞礼貌用语， Good game 的意思。退出认输，在这电子竞技中从来都是一种许可的方式，荣耀当然也不例外。萧时钦在生灵灭法力耗尽但生命还有一些的时候，果断以这样的方式退出，现场没有人对此表示什么遗憾，而是报以了极其热烈的掌声。对此，家事老板陶轩都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站起身来鼓着掌，连对萧时钦最后直接退出的举动也极为支持。继续纠缠一下，消耗一下对方固然也是可以的，但是在如此领先优势下还要如此斤斤计较的算计，实在不是一支昔日王朝战队该有的风范。陶轩很欣慰萧时钦没有把他在以前战队的习惯带入到家事，那种锱铢必争的算计实在不适合家事，更不适合用在这样的一个对手身上。对于萧时钦的表现，陶轩真的太满意了，他融入了这支战队，也完全具备在这支队伍中该有的风格。而这时，家事战队第二位出场的选手也已经起身，一个让很多人都觉得陌生的少年在为萧时钦而起的欢呼声中默默地走向了家事的比赛席。